锵锵三人行，本来呢今天我们是想让这个家辉啊讲讲他的香港故事，这一下又把我们这个故事看来要转向台北故事，或者说呢成品的故事。 对不起，你错，因为今天要讲的这个台北故事它的起点在香港。 怎么说，你知道 吗？我们说的今天是说成品， 成品 创办人吴清友先生去世嘛， 7月18号， 对啊，年纪也不大， 67 嘛， 67。 怎么说，他成品是1989年在台湾开第一家书店哈，你知道起点在哪里吗？起点在香港。1988年，因为吴先生啊，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啊，他这辈子开了3次大的心脏病手术哈。1988年第一次开在哪里开啊？香港，没记错的话，养和医院，啊，因为呢，那当时在台湾看来呢，香港就是最 modern、最 modern 的、最前进的， 时髦 时髦的医疗技术嘛，最专业的。他来香港开有钱嘛，他已经做生意发达哈，住在养和医院，心脏一度停止。救不了了。后来哇，非常感恩哈，就救回来，在医院躺在那边很痛苦。然后发生了2件事，第一个就是有人送一本史怀哲自传，那个医生嘛，去非洲哈救人的医生哈，他读了。那本书一直以来都是经典，感动很多人，他读了也感动，然后他就领悟了，他觉得说，哎，原来你再多的钱也没用，无常，你要把钱用到了，你才是真正有意义，所以呢，我要做有意义的事情。那做什么了呢？正是有人送一本书，而且当时有些护士，他看到当时的香港啊，居然然后，哎，连护士医生平常进去那个袍啊，特别医生口袋还放一本书了。他就想到，哎，我要做书，我要搞书店，要给台湾推动书店。1988年之后，他病好了，真的捡回一条命啊，就回台湾。然后1989年就是第二年哈，1989年第一家成品书店。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不确定了哈，我没去成品好久了，我跟他闹翻了，基本上。那在台湾的成品书店，每一家里走进去某一个地方角落，以前。那是很明显的地方的，后来比较偏远的地方都放着一堆史怀哲医生的自传，啊，都在那边，所以呢，他的起点就在我们的香港。 哎，我从来没听过这一段，好特别啊， 非常的特别， 而且 我不是网上查了，就吴先生亲口跟我讲，坐在那桌子前面跟我讲。 哦，我觉得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过。那成品对于我们来讲，它已经是另外一个台湾，就是非常让人觉得开心的代名词。然后所有的不管是大陆的朋友来，或者是东南亚的朋友，甚至于是外国朋友到台湾来，就会讲说，要去台湾有什么地方可以值得逛呢？比如在台北，我们以前都是一定会讲故宫，当然我们现在还是会讲故宫哈。可是呢，有的时候现在呢，常常会忘了说，去故宫，可是去成品看一看， 对， 非常有特色，而且特别是。敦化南路那个圆环那边的那个24小时的书店， 对， 那个太好了。在成品它面临经济不景气，然后它的经营也有困难的时候，它原本不止一家24小时的书店，那个是第一家。它后来原本也不止一家的时候呢，它就。可是呢，他把其他的有些的书店关了之后呢，就保留这家24小时的书店。它已经不只是一个看书的地方了，它有一种就是因为台北有一家成品24小时书店，好像突然呢，台湾人、台北人都文化了起来啊。对，就是喜欢阅读的，喜欢阅读的城市。非常的美， 对，没有， 他 不是书店啊，这个成品在香港开第一家书店，铜锣湾开幕礼找我主持的，那我跟吴先生在一起，他不断提醒我，佳慧记得不要说成品书店，他是成品生活创意生活，因为你知道嘛，他后来转型嘛， 对， 完全是那个他卖书是一小部分，卖饮品。卖文创的用品，后来在台湾还经营酒店，还有房地产。 对， 比方说他在苏州也好，在台湾也好，他其实要求旁边的他商圈，他要发展房地产。他的财富哪里来的？就是这样来的哈。我说成品，哎，你知道吗？那个2016年啊，没记错的话哈， 还是2015年在诚品卖的最好的一本书是龙应台的书，然后也只不过那本书替诚品的创收了好像一两百万港币吧，可是一杯它的成品呢卖的冰红茶，台湾的什么冰奶茶什么红豆奶茶哈，给它带来几百珍珠奶茶之内几百万港币的创收，它光是卖那一个品牌的那一杯奶茶已经等于几倍的卖的最好的书了。哎， 但是不是说他开书店足足亏了25年？ 15年，对、他没错，其实我家辉讲的也没错，就是因为他这个书店呢，他一开始其实诚品没有做起来，然后后来呢，他又走不同的路线，走比较精致的路线，然后开了24小时书店之后啊，那就哇开始就爆红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呢，就台湾以前比较早在比如上世纪的1990的时候，一开始每个地方都想说我要有个大学啊，那所以呢现在台湾的大学到处都是，搞得这个问题很大，然后接下来就变成我要有个诚品啊，就是这个地方呢它够不够文青啊，有没有文化的水准，就以一个哇我有没有诚品来作为一个都市化啦或者是文化的一个指标，可是也因为就是书市很不景气嘛，所以呢他后来就做了很多的改变，就像那个家辉讲的文创商品啦，台湾的有很多的台湾的服装设计师啊艺术家去那边开店等等，他靠这个周边赚了很多钱，然后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就是有些人就批评他说啊你根本就是在发这个不是在发这个书的财啦，就是在发这些其他的商品的财，把这个诚品的书店的味道呢都变了，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企业家他必须要生存、 他到最后这盘买卖生意啊，当然不能有人说不能把它说成生意，但还是生意， 他是生意啊，他要生存啊， 他最后是赚了还是亏了， 他现在后来赚了，而且他的女儿，他其实前几年就交班给他女儿啊，他女儿也整理了一些他们的整个诚品集团的一些财产，包括有拍卖一些画啊等等来做这些财务上面的平衡，现在就是还好、可是他在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拓店好像就不是那么的顺利，对不对？ 那上海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苏州一样嘛，它的盈利不在书，甚至不在文创嘛，在它那个 房地产 嘛。而且批评不是说因为它哎呀书只占一部分，不是，是说有两点，第一个是说它书的经营，比方说书进来退不退书，还有甚至好像用敲击市场的做法哈。就是说你的书要上架维持多久时间呢，你要付上架费，付钱给我哈，就是那个折扣种种的那个生意上面的细节哈，有人觉得太严苛了。那第二个呢，相关怎么说呢，我刚不是说吗，一本书最好卖的赚100多万，那个珍珠奶茶赚1000万哈，好像是说不稀罕书哈，对不起，人家为什么来诚品呢，人家来诚品不一定是买书，可是心理概念就说有书的地方啊，也感觉好，所以我去了那边呢，就喝你的珍珠奶茶。其实你是透过那些书的形象跟气氛赚到奶茶的钱。那从这个角度看，你从奶茶赚的钱，是不是应该分一点给出版社、给作者，像龙头凤尾的作者我？那个对啊，人家可能是来打书钉的、可能知道马家辉出了龙头凤尾，然后就去看看，然后没买，然后呢就喝了他的奶茶。这个逻辑是对的。 对的。 他第一个哈，就算你不分钱给龙头凤尾作者，对不起，我知道你会剪， 我会剪掉。 就算你不分给作者哈，然后呢也不应该那么苛哈。这个逻辑是对的。你因为这个书引来消费者，结果你不分钱给书，还那么苛是不对的。 不过对于像我们这个读者跟消费者来讲啊。对，当然因为 对 作家 对有他那个卡， 没错没错，就是作家本身有很多的无奈，可是对于像读者跟消费者来说，就诚品 信用卡很多， 对，我信用卡很多、这个诚品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你总是会，你不管离开它多久，你总是会回去的地方啊。那我到香港就换了皮包嘛，那换了皮夹呢，就都是香港的卡。我只有把2张台湾的卡留着，放在香港的皮夹，一个是我的器官捐赠卡，因为到哪都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我发生了什么状况，我是器官捐赠 的。 对，另外一个就是诚品的卡，而且诚品的卡在香港是可以用的。 在香港成品可以用。我只要报给他这个我台湾的手机的电话号码，他可以几点？ 信用卡都是复数卡。 什么叫做复数卡？ 当然， 这是别人家送给你的卡， 就是 真的吗？ 女人的价值 没有 体现的， 我看到 女人很成功啊， 这太给面子了，完全不是事实。所以这成品的卡，挺好的，就是它让我觉得在香港的时候，在一个人我刚到香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的时候，觉得去成品买书或者去成品又喝一杯台湾的茶吧，感觉上好像就是回到了家一样。 哎，我能理解那种感觉啊，好像总还有点归属的意思。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你所讲的呢，就是跟我在朋友圈看到的就有所不同。哎，我发现人呢还真是，这两天朋友圈看到很多缅怀这个吴清友先生的这个文章啊。哎，你可以看看他的图片。哎，我倒觉得他这个人的面相啊，哎，感觉像是书香，有种熏陶的这种感觉。你看，没有商业成品不能活，没有文化成品不想活，其实也就是他自己不想活，他这是他的名言。你再往下看，好，你看他走在他的成品，然后你再看，这就是成品的这个环境啊。哎，真的是我都去过。你再往下看啊，成品真的，就是我每次到台北啊，每第一次去，我就觉得这个台湾人啊，我说你们地方真是不大，每个人给我吃完饭，哎，你可以去逛一逛成品啊，你可以逛一逛成品。然 后他们想窦文涛嘛，应该是成品比较合你的调调嘛。像家辉去，我们可能就跟他介绍什么哪边去喝酒 啊， 哪边去， 对， 哪边喝酒啊， 正好说反了， 哪边上 pub 啊，泡妞。之类的。 你正好说反了，因为你看我还真的就是说明我嘞，就层次比较低了，就是我在成品从来没有盘桓过超过5分钟10分钟，因为就是我现在要买的就是那种目的性很强的，就是哎，我一去买了就走，我根本不会在那里这个停留。但是我也很能理解啊，比如说很多学生啊，很多年轻人呢，在那喝杯咖啡，哎，他们有时间可以消磨，哥哥我没有时间。因此我就说啊，这个吴清友先生他创造的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氛围，哎，真的是我觉得是给一部分人的，或者说是甚至相当一部分人的。但是我还真觉得我不是属于会在书店盘桓的人，甚至我代表了另一种人，就是说根本我现在都不去书店了。我要的，我现在就变得对于书店这件事啊，跟文道他们都不一样。我说我就代表着最堕落的这种最与时俱进的，就是我现在都是这个在北京啊，什么这个一刷什么书都能找得到，在网上找得到，一直送到家门口啊，我根本都不用出家门，任何书店我都不去。就是所以他们说的这种书店的这种味道，我能领会。我也很赞赏，但是确实我享受不大属于我啊。 它有不同的作用嘛，等于我们基本上想吃什么都可以在家里做，特别像我有菲佣跟台佣啊，我老婆台湾人啊，一个菲佣一个台佣，什么表情啊，来这个的， 真是 那个台这个台佣 回家要跪算盘了， 每个月要给他多少钱？ 回家要跪算盘。 这个台佣我每个月给他一栋房子的。 真的，台湾老婆啊，不管嘴上多么讲女权，回到家里还是好老婆。真的， 你没碰过吧？ 不是，我不就是、 哎、你不认识我吧？ 哦，没有会过。 我有在那个，并没有在做家事哈。 我觉得他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台湾的这个女孩子啊，她哪怕不做家务啊，真的就是你别看她讲女权啊，讲什么，可能还是那种社会温文尔雅的社会环境下长大的。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分寸的。 这就是认识这个外地人的好处，那个距离产生多大的美感 真的吗？ 台湾女生有这样吗？ 有啊，我觉得至少说话还是乖乖的嗲嗲的啊。那你像我们北京那儿的，那就是打出去了，就那都有那样的啊。 不是，我常说他假如我们转的话题啊， 没 先不讲书店， 讲书店 、啊、讲女人好像比较好玩。 讲书店，在这样一个时候，你而且你特别是你还跟这个吴清友先生打过交道， 我觉得你倒可以、哦、 好几回。那我讲一下他的给我的感受嘛，因为成品能够维持那么久，其实我刚跟你讲的，跟你说在朋友圈看到没有差别啊。他是那些做生意的方法是也不一定是他的，是他的团队的。像一个生意成立了之后，什么折扣这样那样， 是他团队哈。他朋友圈里对他的缅怀，让他呢又给我造成了一个圣徒的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说哦，这个人就是爱上了书，对吧？然后是要为了这个书啊，可以亏一个生意亏19年，赚钱不是目的。其实你别看，就可能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个对我来说呀，我就觉得好可贵。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希望真的有这样的人，因为你知道，乃京，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网站的老板，他们来找我做这个文化的节目，现在不是时髦文化吗？你知道。我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总是会跟这个老板讲，我说你要知道，你找我，你是要名还是要利，是吧？我说我能理解你要名呢，就是说吧，那么做一个文化品牌，做一个文化节目，作为我这个视频网站呢，我的形象比较丰满，对吧？我说你如果要利呢，你就没有必要去找我了。我不会给你带来多么大的流量，你可以去做那大综艺啊什么的。我说你要分清楚，因为我觉得现在经常碰到的尴尬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商人呢，他呢找你做一个文化的事业，找你做一个文化的节目，要照我的心里话，我给你做一个文化节目，不亏钱就是你的成功。对吗？你的目的如果是为挣钱，你没必要找我们这些人，对吗？你可以去找他，有很多节目是真的是带来大的高收入高流量，那你可以去做，你这是你的投资方向，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亏本是不好了，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碰到的很多商人就是什么呢，他找你做的本来是想打出一个文化的品牌，那我觉得你这个战略要明确。你如果不明确，最后会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人性的欲壑难填，你明白吗？就比如说我跟你做这个节目，咱不亏本了，这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没分清这个的话，他就会对你提出不断的要求。 那这个就是、 哎、咱们再弄点钱，咱们这个再商业化一点，咱们这个再怎么，我说你这样的导向发展，最后实际上是你没必要找我来做，我就不是搞商业的人。 对，文涛是一个明白人啊，就讲这个话，我觉得其实也就是把那层膜给就是捅破了啊。我觉得这样大家比较好，真的才真的比较好谈事情，谈生意。那很多人现在呢，拿文化的事情呢，当作是一个文化美容。我觉得吴清友先生呢，也没有到就是像文涛所说的那个圣徒的那个状态，他并不是说我今天倾家荡产，然后四处借贷，然后来做这个成品，他还是做生意的啊，只是他做生意的手法以及他在那个做生意那个时间点上带给了台湾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因此而想念他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台湾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重庆南路一条街，那个都是书店街啊，卖参考书啊，卖教科书啊，卖各种各样的这个书。然后呢，在这个成品出来前的时候，他正是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其实金石堂他原先也是想创造一个非传统书店的形式，但是他就是没有，他做的他在那个阶段性的时候其实还算是不错，可是后来他也有点走下坡的时候，成品刚好出来补了这个洞，然后他又带动了另外一个风潮。所以我觉得吴清友先生他无论如何他还是一个有市场眼光的企业家 啊。没有，你要 我觉得还是如此。 假如你说他有市场眼光，我们必须要解释为什么亏了10年10多年。我们要这样看啊，我觉得把什么圣徒这些概念抛开嘛，因为这些标签都是把自己绑住了嘛。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他有一种特点，还有意志力哈，坚持。然后呢还有什么我们要注意，成品能坚持10多年，不仅是他背后有几个不同的企业老板，像童子贤先生、哦、非常值得佩服。 台湾那个搞电那个电子的、 对、还有施正荣先生，他们就说继续做，亏钱没有关系。哦，所以呢吴先生的特质是什么，我刚讲了一半，说跟他交往就是说他有很强的意志力，还有应对非常准确，他有办法 不亢不卑，把人家相信任他，然后信任他，支持他继续做。当然有个大的环境，就是说台湾到了那个年代，80年代末期哈，一群的有新的有钱人出来了哈，不是王永庆啊，那 就电子新贵了。 对，他们呢对台湾有认同感，有贡献。然后就有吴清友教先生，他的魅力，不管你叫做人格魅力也好，性格也好，能够让你跟他一起打仗，一起好吧，撑下去吧，五年、十年、十五年是这样。假如我们说了不起的话，就是这样了不起。然后后来再转型就出来了，没有他这种性格出不来。 所以这就是说明了这个吴清友先生他的一种能力啦。你要做一个就是。看起来是一个文化事业，但它其实是一个很新创事业的一个代表。你要有本事去纠合那么多的企业来投入，你才可以往下走嘛。 所以这就真叫，就是说既有情怀，又有这个情商，是吧？ 嗯，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啊，这个怎么解释呢？他可以亏十多年办一个书店。 那就是我说他不只是他，而且是那个 有护法， 对，一群人。而且当时我们刚也讨论了整个大环境嘛，对于台湾的认同，那种电子新贵出来，我赚到钱然后出来贡献。哎，你记得吗？我们以前节目讨论过陈映真啊，那个小说家， 对不对？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叫年龄啊，5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会看字了，看点书了，都看到他，没有人不受他影响。 嗯， 而有一个大作家讲过一句话，在我们这一辈的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义理想，我赚到钱我要做些事情贡献给这个土地。那大家就像这样，有人做农村的事情，有人做城市文化的事情。你看到了在台湾不同的人那个年龄赚到钱都是这样。当然年代不一样，那情怀不一样。我成长在香港也好多书店啊，那时候没有大书店小书店，很好玩啊。我记得乃金那时候有家小书店，不同的类型的老板，有一个老板怎么样，鼓励年轻人读书，你考试放榜了拿到来100分吗，我给你6折那个书，你90分吗，我给你7折，然后你80分吗，我给你8折，这样子鼓励你读书，这样好多。甚至我碰过一个书店的老板，看我在拿那个书哈，那时候80年代的出版在香港，拿那个书舍不得买，买不起洋文书哈，给我借出去影印， 嗯， 是弗洛伊德那个梦的解释哈， 嗯， 哇，我感动了要死啊，100多块的书只能每天来翻看几页哈，然后他说哎，好啦，没关系，你拿出去影印，影印回来还给我。没有这种老板。 你现在老了，回忆的都是饥荒的年代。现在是这书放在那儿没有人看的。 其实吴清友先生他的那个成品啊，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除了卖书卖文创商品之外，他成为一个非常知名的约会地点。 啊， 而且那个约会呢，比如说，哎，我跟外国人约，我跟大陆的朋友约，跟什么约？你跟他讲啊，哪里信义诚品或什么，这很好约，大家都会找得到。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那个24小时书店的晚上，常常会是约会地点。 哎，他们都说台北的漂亮美眉后半夜经常在那里能看到，是真的吗？ 那是喝醉了去吗？喝醉了被丢在那，那他有不同的类型，就说。嗯，台北的漂亮的这个女生，她就是在这个 pop 这个是一块， 对， 然后在这个成品呢是一块，而且不同的性别的、不同的性向的人都在这个成品约会。还有呢，还有一些人，我觉得也很好玩，他们把成品呢就当作是那个落脚的地方，把它当作像是那种青年旅馆一样。如果说我今天比较晚的来到了台北啊，然后我可能我只是要过一夜，我第二天就要走，我连那个旅馆都不去。住了，然后呢反正就是简单的这个行李嘛，然后就带着背包客，我就去成品就可以挨一个晚上，然后也有洗手间啊，也有什么，当然卖东西的地方是都没有了，只有书店可以在那，所以其实很好玩。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到台北来的时候，我会有时候会建议他们说，你过了12点再去成品走一走，你会看到跟白天完全不一样的聚合，其实蛮有趣的。 所以它这个意境在书之外， 对， 好玩的地方在书之外， 对，而且你可以在那边躺着，那躺得有点夸张，但是你可以靠着那边休息，蛮舒服的。 闭上眼睛睡觉。吴先生讲过一句话，我要尊重每。